阳生在心窝里，生在心窝里。毛主席，毛主席，呀下呀下，毛主席，您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边。 炒面条。